好歡迎落他餐呢度。就越拖咗好耐，其實應該係一月頭要搞嘅，結果拖到而家三月啦先搞嘅。FGO 2019年下半總檢討，咁咧又有咩主持繼續係我傑達。 Cool，Cool me。 跟住仲俾 cut 咗阿 Ken，cut 咗阿 Ken 超監。 我以 为 我以为你哋谂住唔弄， 要总结一下点解会 有先嘅抽啦？呢啲我抽水，我哋抽水唔甩啊，从来唔走远啫嘛。嗱，今分开，今一朝其实都我分两节啦，应该分咗两节嘅。就由旧年而家嗱，上次我记得应该讲到系上次录咧，应该年头应该讲到系第2.4章印度嘅，应该有印度嘅。活動咧就講完，啱啱講完。 上次講到同事王啊嘛。 活動一定啱啱講完事件簿，萊斯大小姐事件簿。咁咧就之後咧就發生，之後咧我簡單講下之後 FGO 嘅事就做咗啲咩新活動啦，唔講復刻啦。首先就係主線就行咗印度篇，同埋阿德蘭提斯篇兩個。 阿德蘭提斯篇係前半呀？ 唔係前半嘅，唔係。阿黎斯篇是獨立的，因為後半那句已經叫做奧林匹斯，升間都好像奧林匹斯變了。所以呢阿特總之是2.5.1叫做陣間會講的。這活動方面，首先上次沒講的就是水雀，跟住金閃制2019，跟住 Saber Wars 2，聖誕節2019，亞馬遜族.com，跟住就是情人節2020，還有而家啱好應該而家播放已經完了，就是第一次有白情節嘅活動， 錯，第二次， 上次嗰個活動就係、是、 上次嘅活動，只不過廢到你唔覺得佢係白情活動嘅， 唔係上次我基本上純粹睇故仔啫嘛， 唔係佢好似都 有睇故仔咯，有睇打兩場睇故仔咯，表咗表電子小説咯，今日真係正式有個叫做要去打嘅活動，雖然冇送過，但係起碼就唔使亦都唔使龍嘢，亦都冇 event 冇禮裝。 總之一如以往都是好 hea 好 hea 好 hea 咁樣，夠做呢個 hea 到爆嘅白情，然後都係繼續俾人屌，但係佢亦夠如是啦，不過冇辦法啦，佢反正係唔係佢都係賺錢嘅。 唔係白情相，咪始終你呢只 game 佢係始終係一開始係男性向嘅，白情佢 keep 俾有嘅，都算已經算好噶啦，白友，即係起碼叫做俾翻啲叫對女性玩家嘅回，唔係今年起碼有新個實裝啦。 新個都係主線啫嘛，你哋諗啦，年年你哋情人節。年年呢個情人節嘅女性角色都係新角，唔係主線嘅。你諗下白情咁多，你諗下白情咁多年係啲咩角色？ 舊年好似係教授啊嘛。 教授咪又係主線咯。 唔係今起唔係好啲嘅，好啲。因為教授佢叫復刻啫嘛。今次起碼奧德修斯起碼叫新角實裝。 常駐角色。 常駐五星咯。 常駐五星咯，即係就算你今次唔抽，你之後都有機會歪得到咯。 系啦，基本上本來咧應該嗱，本來咧我就唔諗住抽嘅，因為一來南國，二來騎色我本身已經有後腳爭噶啦，但係嗰、那個變形嗰、那個寶具變形 MS 太有型啦。 我記得呢個好似係白情嚟嘅喎，點解係啲男士會真係想抽嘅咧？ 喂，大家聽完嗰個寶具畫面之後，大家就係、是、我終於明白就話依戰爭點解會輸啦？見到個咁樣可變形機械馬。所有男仔都会觉得唔得，一定收翻，一定攞翻去嘅。 你觉得呢个好似白情嚟嘅、哦？算啦，唔透出主线先， 机械嘅浪漫 系啊，嗱讲主线先啦。嗱，想主线咧，首先第四张印度就系、是、创世灭亡轮回，由加古埃多拉，应该系啲印度嗰啲印度教嗰啲名嚟嘅，唔好唔识点解啦，因为我冇点查过。 吓、啊，你冇睇过故事咪嗰个轮回个 系咯， 轮 回 瑜伽咯， 系咯，因为我唔想，因为我唔识咁样去详细解释嘅。 系讲嗰个轮回， 圈啊， 即系四个时期个轮回，大轮小普通嘅轮回，同埋一个几多个唔知 分四段，四三二一嘅 四段为一个轮回，然之后唔知几多个夹埋嘅咧，就系一个大轮回。 系啦， 而家讲嘅就啱啱去到最后轮回嘅最后一个，即系大就嚟到正式嘅大轮回嗰个位。 佢第四章系2.4章就系喺本来咧喺印度，因为印度教嗰个讲法就系、是、佢将一个世界就分咗四个阶段。咁咧当四个阶段结束咧就世界末日，跟住从周而复始咁样。 大約一個階段就3000年，係啦，咁樣咁四個階段咧就夾埋咧就啱12000年，就係佢入邊有個數字噶嘛，咪嗰個咯， 就4321嘅佢嗰個 分。12000年 係啦 ，Goldbuster 係啊，咁佢空嚟啫，唔知點解12000年呢個名 有，其實係真係有原因嘅，12000年、okay. 有啲有啲 factor 喺度㗎。係 啊。咁依咁呢個就誒佢就因為佢咧，但係咧 講真就係一，其實唔係正式12000年，係有個係即係轉翻做去十進制係唔知誒12000幾，有後邊有個數嘅，咁但係當下轉啦，當12000嘅大家都。 咁咧，但係呢個咧，佢喺係本來咧應該係12000年先一個輪迴，但係依個移民帶咧就十年一次。 咩啊？阿神父， 時間加速啊！ 阿神父喺嗰度啊？ 係啦，超加速。就是、 本来阿普奇喺嗰度咯 ，OK。 本来12000年嘅嘢十一次，而每一次轮回咧，就会将一啲嗰、那个诶，佢、认个神认为呢、这个世界唔需要嘅嘢取消咗佢。咁咧就一路取消又取消，结果啲人咩都冇。所以点解就叫移民大制？你咁样取消法嘅话咧，呢、这个世界唔会有未来嘅。因为所谓因为呢样嘢，我咁 你受下伤又咳一啲，跟住 佢入边其实系话不完美，同埋佢觉得不需要嘅嘢唔需要带过去下一个轮回度。咁而佢嗰个故即系个轮回开始又调翻转，又唔系由完全由细由单细胞开始嗰个，系真系个几大即系真系真系 save low 啊！真系 save low。我 save 我但系我 low 之前咧，我搞嘅个 save data。啲要嘅嘢就留低，唔要嘅嘢就拎走。 二周目引计， 唔系二周目，真系未二周目，系真系 say 落去捞。跟住佢入边嗰个解释个地方真系唔似二周目嘅，系真系由头，即、就、系、是、我由之前嗰个记录点开翻出嚟，然之后再去救。但系咧，我就会改咗 data， 会将一啲例如 level 啊乜嘢，我教好似 level 会较高，或者我但系有好多啲唔要嘅道具窄住我个道具栏，我就唔要咧。改走咗佢咁样嘅意思，不断咁样，但系又捞翻去，然之后再打，又再咁样做一次咁样咯。成个故事入边都做咗两次呢样嘢噶啦。 咁咧，移民带佢点解佢叫移民？就系、是、呢个世界系唔会有未来嘅，即系话系一开头，例如话俄罗斯咁样，嗰个弱肉强食世界啦。跟住咧喺包嗰、那个包嘅完全小学搞嘅世界， 苟延残喘嘅世界 系咯， 崩勾两嗱。講翻喺俄羅斯嗰度咧，係太過即係個世界太過殘酷，根本就冇足夠嘅生存條件可以發展落去。而北歐嗰度係真係已經去到跌落咗個不能再向前發展嘅 critical， 人太少，佢哋嘅根本仲有跟住就係生殖能力，就算有新嘅生命，但係因為有巨人。同埋佢哋因為巨人，所以搞到佢哋嘅糧食冇得增加，所以就不能有再多嘅生產，所以佢哋亦都冇可能增加人手去調，即係佢進入咗惡循環啊！而所以就係只可以靜靜地去死個世界，然之後調秦始皇嗰陣咧就係、是、去到極點，調翻轉另一個去到盡，所以更就係、是。冇未來嘅意思，其實唔係話咩，無論係一個好定壞意思，都係冇未來嘅。你要盡咯，咁仲有咩嘢要做啊？冇啊，所以個世界咪冇發展，冇停滯零，即係會嗰個意思咯。其實移民大意思係冇得再繼續，無論係好定壞嘅發展都冇嘅。 即係總之冇得再發展。 係啦，冇得再發展。 講錯咗啊！頭先我查翻資料啦。就係頭先阿超級幫我拖時間查個資料就係、是、個標題嗰個格寫德拉其實就係指印度格聖地嚟嘅，係、 哦、 聖地，即係佢唔係嗱現實係呢個地方印度，但係喺呢度作品裏面講嘅其實就係純粹係講係一個叫印度格神話聖地。喂 OK 啦，咁總之已經大致交代咗誒依四三二一個，即係依個所謂輪迴啦，就是、不斷去削減人。好啦，主角玩家去遇到細路女嗰幾人，跟住發現咦又少咗啲嘢，即係每一次輪迴都少咁啲嘢啊！而咧少咗啲嘢，啲人唔知嘅喎，即係話個本來嗰女少細路女有隻狗嘅，但係下次輪迴只狗唔見咗，個女仔唔知嘅，跟住下次輪迴個老豆唔見埋，又係唔知嘅，即係不斷去咁樣不斷削不斷削啦，變咗就你明知佢係你發現到就係呢世界不依嘢不斷咁少不斷咁少，成就越就。點解會出現咁問題？嗱，重點係點解會出現咗個十日一次嘅輪迴咧？故事又翻到 馬克波羅萬多的史詩篇最後一戰，都不是最後一戰的，其實未到最後的，就是重點就是加阿修那用箭射用箭偷入射死換緊車轆的推緊車，因為加爾入的車咧陷咗啲泥沼度。 嗯， 當時咧係應該咧喺嗰時戰爭嘅禮儀裏面咧係唔可以偷襲嘅，但係當時加爾入偷襲咗佢。 嗯， 而呢件事咧，阿周娜咧一路後悔，而喺個移民帶裏面，阿周娜嘅後悔令佢另一個人格黑天出咗嚟，就不斷吞噬其他神，去最後將所有道教嘅神全部食曬，變成咗唯一神。而本來咧，這個世界不 reset 已經快噶啦，跟住咧有啲唔知有啲有啲人格屎棍啦，就梳擺阿周娜，令到這個 reset 更加不斷加快，變咗十一次。去到咁咧，到玩家嚟攻略呢個神獸時咧，這個世界其實已經上得七七八八嘅啦。咁咧，玩家就諗辦法點樣去阻止呢、這個，即係點樣去解放呢個邪，需要真係需要解放，因為你咁上落去嘅話咧，最後呢個世界咩都冇啦。而今次咧，其實算係真係印度教 All Star 唔滯，差唔多同印度嘅除啊，只有一個角色冇出嘅啫，要同印度教有關，但有兩個角色冇出嚟嘅，所以印度組啊，一個就係啱好喺故事之前實裝嘅加摩。加摩冇實裝，冇出嚟。 黑鷹啊， 系啦，黑鷹啦，鷹 family 嘅其中一個。另一個就係、是、雪山神女，佢話雪山神女話到明嘅，我唔會參加下一次，我唔會做編，我唔會出場。最初大家觀玩家奇怪就係點解你唔出場啊？喂，印度教你主場嚟嘅，跟住發現咗一睇出角色表，啱啊，你唔出就啱嘅。馬斯係你嘅契仔，跟住国内社是你的仔，阿姐你一出嚟的话，基本上有几场好多场打是不用打就即系已经结束噶啦。结果就剧本要求阿蘑菇小神女大人，你可唔可以暂时唔好出场呢？你出场你要剧本我转写落去噶啦。结果就变成咗封印咗阿小山神女，但差唔嗱亚洲娜出亚洲娜啦，黑亚洲娜啦，加尔纳啦，加马斯。依幾個依個主要，跟住就蓋社，即係大家出一出喺佢第二點四章咧，佢一出條片一播放嗰個像嗰個寶具攻擊時，大家笑咗出嚟嗰、那個，因為大家出佢，因為嗰個神像出聲，大家認出就係、是，哦，吉拉克啊，因為由逼把聲好好認嘅，咁大家出聲認得出去，跟住結果就係、是、發現到就係、是、個神像係由逼嚟嘅，即係吉拉克，然後就係吉拉克就出現就就。在裏面就做了一個史人最強的波利津創舉，歷史最長的波利津創舉12000年，由神話時代即是史詩時代一路波利津到現代。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揀回就是要破亞洲娜神亞洲娜創造的輪迴世界，就有一件事就是他的輪迴世界破不了的，即是怎樣輪迴多少次，佢依個嘢都存在嘅，而點樣做就係吉拿可做一個Moon Cell結界，佢匿喺裏面12000年。咁當佢出咗嚟，佢嘅存在就代表住你個輪迴傷害唔到我，就破咗佢個輪迴嗰個威力。因為依個依樣嘢解釋一下就係喺非世界裏面咧，所謂概念啊，就係、是、當嗰樣嘢咧，你如果冇嗰樣概念嘅話咧，就算嗰樣嘢幾強咧。你都過唔到嘅，即係例如話，阿蘑菇解釋過就係、是，即使有一個能夠毀滅地球十次核彈，你都傷唔到阿海力克斯嘅，因為佢冇本身佢冇神秘性，又或者係當嗰樣嘢，如果佢係冇，如果佢必死，如果佢冇死亡概念嘅話咧，就算你攻擊幾強嘅話咧，都殺佢唔死。即係第七章第七章迪亞馬特， 阿提媽啊， 係啦，提媽咯，迪亞馬特咯，就係、是、因為佢冇死亡概念啊嘛。同埋佢世界， 唔係其實佢嘅意思就係死亡呢個概念佢唔存在，所以佢唔會有呢種事象發生。而呢度入邊講翻咧，其實就係點解話去到係因為有一樣嘢，因為嗰件嘢係佢成為唯係亞洲納成為唯一神之前已經預 簡單嚟講，那個 oneself 係同天地同仇，係大過你嘅存在。佢即係 超越咗你， 係超越咗你嘅存在。 係啦， 所以佢不斷 loop 咧，不斷重新開嘅，係一直喺度嘅嘢，唔關佢事啊，佢搞唔到啊。即係其實佢個地球，佢個成個地球，佢知道嘅地球。至少個地球，佢冇得成個一個話成個地球唔見曬㗎。就算話我唔要個地球，佢都做唔到一樣嘢。而呢個 moonshot 就係要做一個喺你成為偉神之前大過你嘅存在，或者要以西方嚟講，即係阿典娜係打唔贏宙斯呢樣個概念。雖然其實阿典娜係打唔贏宙斯撲街嘅。 依個講就係喺因就係佢佢 moonshot 嘅重點就係。佢存在概念超越咗你嗰個 世界，係或者應該咁講，以現今嘅概念嚟講，就係做一個超越佢資源嘅 大過你嘅 大過你嘅嘢，咁你就冇能力去搞佢啦。 係啦， 而之後而喺蘑菇世界就嘅意思就係呢樣嘢就係你之外嘅嘢，然之後原來跟住出咗嚟之後話，原來呢個唔係嗰啲咁嘅，即係其實唔係大過你喎，但係都搞唔掂佢，就變咗破咗佢、 那個。破咗金，破咗嗰個結界咯。 即係破咗佢，唔係破咗金威神，係破咗佢全能之名啊！一個全能嘅神做唔到全能嘅嘢，咁你仲稱咩全能神？咁佢咪有個破綻俾佢可以打咯？意思就係咁啊，即係。佢就做呢樣嘢，你已經唔再係全能， 不過都打， 咁你咪打到咯。 不過不過講咗啦。嗱，好啦，跟住我由其實突然間，我順便跳去嗰技術問題啦。雖然話又話破咗佢呢個嘢，但係暫時講咧，狂州啦，係我打過咁喺咁多個異能體入最難打 boss 嘅個肺，難打到嘔啊！ 搞你撲街啫！ 唔係無敵貫通，對超強嘅特工。狂即 有無敵貫通，你 已經牙痛啦，已經因為有 狂即加無敵貫通已經唔使講啦。 打牙痛埋啲佢個塊佢硬喎，我咧就係之前點解咁容易打？即係嗱，首先之前打清打打秦朝咧難打地方就係二姐最引以為傲嘅男性特工對秦始皇冇效。諗下第二，因為2.2咧對2.2咧對蘇魯朵或者對齊格魯德咧，你南國最劍跡二姐兩戰收工，俾多係三戰啦。但係今次 三條血咪三戰咯。 但係今次就係狂州啦，你有冇你阿二姐點捱？就算俾 level 100都捱，佢都捱唔到一擊。唔好話二姐咧，其實佢先捱唔到一擊。同埋嗰時候，就算嗰時同埋嗰時候，你身邊你擁有嘅 外星人 得啊！得北齋同埋阿比啫嘛，嚇仲有個 X 嘅 X 咯， 特別佢三個都唔係攻擊強人啦，你同佢打，你打前嗰陣打唔落嘅依啲，結果就係打到我嘔曬白泡，慘係最慘，因為之前秦啲人話秦朝咧打阿侍衛長咧，啲人話難得就唔難打，但係阿何超真係難打，打到喊唔定佢個肺。即係打到喊嗰只嚟。 最緊要佢係第一 round, 兩年戰啫嘛， 三年戰第一 round 係打陰陽師啊，打完陰陽師先至打第一條血，等你打第三條血先就會有加個解除不能嘅無敵貫通。第二 round 冇嘅，第二 round 無敵貫通嘅，第三 round 先有嘅。 打到喊，打到我喊啫！哇，真係凄慘爆炸，即係。是好耐未試過打，係打到我用，我係用 爆石。嗰個第三 wave 兩條血定三條血，係啦，係所以一定係佢最難麻煩嘅。首先打咗只我睇一個嘅陰陽師，然之後就要再打佢三條血。我記得應該三條，打佢三條血。 打到嘔，真係用，真係用嘔嚟形容。好啦，咁一係即係話俾你知嘅，所以狂州話點解先出？即係狂州話出就成為咗咩咧？ 破壞平衡咯， 破壞平衡呢個角色，因為無論貫通 又，其實真係咧就係喺 特工多啊佢。 Gill 制嗰陣時咧，就係有好幾個版數咧，啲攻略嘅就係狂州啦 ，book 曬佢第一下，再狂州啦，第二下走得收工，兩下 book 佢搞掂，係咁噶，冇噶啦。 真係黐線，但所以狂州咪取代咗阿狂狗，成為咗。狂即係 唔係兩個方向 唔同嘅， 佢哋唔同方向， 佢唔同方向係強嚟嘅。 唔係因為狂狗本身嗰種玩法就係、 打你打係打唔死啊！我仲喺度啊！ 硬 一個係萬物特工，一個一個一個係佢點樣佢都被佢 一個佢生命力強 啊嘛， 狂之嘅狂之嚟講，佢嗰個生命力佢獨佔力夠強啊嘛。 狂之流，除非你有嗰啲即係藥體無效嗰啲，咁佢落唔到咁樣先至，佢就冇特工啫。如果唔係你普通嚟講，你對面冇 唔使特工都要抖你有血啦，係嘅。佢至少佢因為佢狂擊，但係佢仲有一個佢一下跟又咧，跟住又有一下回定咩鬼鬼，總之 又有根性回 HP， 又有 MP 技，又有雜星技，唔使講 啦。仲要係敵全體高賠率， 打到喊，所以出現咗就咩啊？有狂亞洲啦，冇狂亞洲啦，打法係抽完嘅變咗，但係都冇辦法啦，唔係應該就係。繼續異民大之王一貫嘅唔係應該就係、是其實異民大之王係頭佢唔係佢嗱最初伊凡雷帝唔好強啫，跟住後嚟阿陳教授的都唔好強啫，係去到依個之後，去到阿陳始皇開始嚟譜啦。 咩啊？你唔記得仲啊？唔係喎， 唔係其實 記錯咗。 陳始皇開始嚟譜啦。 其實邪雷帝 唔系，我想讲呢个二点二，即系虽然柴家老豆唔劲嘅，咁但系你哋唔好唔忘记呢个我哋， 唔系嗱， 我哋新一代伟大嘅术师长嘛， 唔系你记错咗啦，二点二嘅王唔系柴家，我唔系柴家啊，唔系 Spiritor， 二点二嘅王系阿 術 家 啊，唔係 師傅啊， 唔係師傅唔難打，師傅 唔難打，你話、啊、你話係破平衡㗎、啊， 唔係佢係呢個問題嘅，佢就 但你抽中咗，你咪又係成日咩雙師傅雙生之長， 唔係你唔係我所以所以講嚟就係你打喂，所以係都係做敵人是難打啊嘛，做敵人都要難打啊嘛，因為講就係阿術師就做敵人唔難打嘅，但係阿秦始皇咧，如其實都幾麻煩嘅，因為佢嗰時如果佢不斷，因為佢麻煩就咩？ 佢有無敵啊嘛！ 佢無敵多起數，佢真係同你兩回合放一次，兩回合放一次，你就打到 嘔。你啫，佢邊回兩回合啫？佢邊佢打你幾多？嗰邊都係三 round 一次啫嘛。 三 round 一次，三 round 一次，同埋仲有一樣術跡，佢財跡啊嘛，財跡啊，唔係佢 Lula 麻煩啲啊。 Lula 唔知 Lula 好似五格， 唔係應該講就係秦國點解我覺得阿秦始皇唔難打啫？就係、是、之前打李書文打難打。 唔係李書文其實唔係一個狂跡加。加一個殺職嗰下，佢個夫妻嗰度難打。 同埋最緊要就係佢後面佢因為佢之後之前好難打，所以大家覺得就係覺得阿秦始皇難打。 多 boss 而且啲 boss 都難打，但係你話第三 咩啊？仲有就阿韓信， 韓信後面加料啊嘛，韓信加料先大鑊啊！韓信係咁喺後面加料啊，搞你煩到嘔啊！打又 反而第四印度其實好大部分場都唔 難打， 係 第一嗰場難打啫， 係得 阿杭州乸難打啫，打黐線嘅。 杭州乸係唔係？我都諗住試打掟石頭咯，死啦！ 你要撲街。不過嗱，配角方面咧，其實佢算係個個有氣氛喎，即係我嘅氣氛做得平衡做得好嘅。首先就係一直以來都係冇乜氣氛，但係以外其實都算搶戲嘅哪吒。有啲戲份，有啲戲演嘅， 其實都係少嘅。 跟住印度精得啦，然後我唔記得咗嗰個工兵係嗰個名，唔記得咗。跟住就係醫神，希臘醫神，醫療之神啊， 即係算最後一格啊。 嗰、那個工兵三星工兵，唔係我哋其實都好熟佢噶。你馬場嗰個音樂咪佢咯。 哦， 淨係識得記得佢射蘋果。 射蘋果， 射蘋果，但係唔記得咩人咯。 我記得射蘋果，唔記得噏唔出佢名咯。 William Kell 嘛。 大家淨係記得射蘋果，唔記得係邊個人射蘋果啊嘛。 喂，唔太嘢，記得啦，再噏得出啦。當然咧，仲有仲有第一個唔係 BB 嘅 Moon Cancer。 不過都係關 BB 事嘅啦，都係 BB 搞出嚟嘅。 BB 搞佢噶嘛，係搞佢靈機條，令佢就要 moon cancer 出嚟啊嘛。BB 係冚中幫手啊嘛。因為講真就係，如果你冇 BB 嘅 moon cell 嘅話咧，你捱唔過滅世輪迴啊。 嗯。 佢就利用 BB 嘅 moon cell 嗰個近乎嗰超無敵嘅超級愛心結界。不過嗰夢幾好睇，嗰夢幾感動噶。阿加拿可咧。在那邊在由神話時代一路歪津津到現代咧，嗰段其實係睇咗就係，即係當佢講，當劇情講到佢咧，即係放出嚟嘅時候，即係幾感動嘅。 你真係捱過咗，大佬真係會癲㗎啦！ 我都唔好話，其實基本上 Zeleko 一出嚟嘅時候 ，Zeleko 一出嚟，跟住Kanola 已經即其實 Kanola 係反射性咋 ，Zeleko 喺度做乜嘢啊？佢係反射性，佢係直情因為佢係講完，跟住都唔記得咦？我頭先講咩？ 因為 佢阿 B B 佢特登去搞阿 Zeleko 嗰個 靈機定制， 即係所以佢真名嗰啲係其他人，佢哋係都係冇辦法認到個名字，即係就算即係就算係 Carola 同佢即係個關係咁親密，即係唔係戀人嗰種親密啦，即係。 Zeleko 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完全不同，就是在 Extra 里面呢就大胸，这个是大肚腩，而你又都我很简单解释给你，就是在 Moon Extra 里面呢就是个人自己想象形象，而在这里就是 他自己订造的形象， 而这里就是真实的形象，就是肥妹咯， 一般家 裏唔係，其實佢本身就係唔係得肥噶啦，只不過就佢 CCC 嘅時候又CCC 嘅時候，因為佢 CCC 個形象咧可以自己訂嘅，好所以好似阿神兒咁，佢本身八歲，佢咪訂咗個大人嘅形象咯，好似阿 Lin 咁樣，佢本身金髮嘅，佢都轉咗個黑髮嘅形象咯。 我知阿球雞即定照，只唔係肥婆啦。 佢就唔知點樣，即係佢可能又改佢。即系佢可能又改，佢改唔到个体重，咪改一改啲脂肪嘅位置咯。 但今次冇改脂肪位置啦，真实形象就系、是，唉，算啦你。唔系最嗱，我最有一句，我喺最后秒咧就系咩？佢最后咧，阿芝亚球出消失嘅时候咧，坐翻入个石像度嘅。跟住阿马修话，原来石像有自，原来石像识自己喐噶。因为石像里面系，据说就石像里面有冷气、有书、有台咩、有雪柜乜都齐晒嘅，自走型石像嚟嘅。 智能型石像， 自走型外樽啊嘛！因為當初最記得就係喺第一次泳裝活動嘅時候咧，加魯納咧見到個嗰啲汪寄居蟹，就話啊，如果芝拿球係咁好咯，結果真係咁樣咯。汪外樽，因為自走型汪外樽咯。 話不過芝拿球出嚟嗰陣好慘啊，好多人鬧佢。当然啦，你话如果论样咁，佢可能真系唔系时下嗰啲，即系嗰啲萌系啊，亦都唔系啲，即系佢唔系嗰啲靓女嗰啲，咁所以都好多人嫌弃。咁但系同时间就因为佢同加尔纳嘅关系咁变咗，就都好多，即系有啲可能中意加尔纳嘅，又可能唔知道，跟住咪真系闹佢咯。 不过咧，佢后期大家就应该就系摸清咗佢关系之后，大家嚟几中意佢呢个角色咯，因为佢同阿加尔纳关系真系完全唔系话男女情。感情嗰种啊嘛， 唔系噶， 同埋就系加入嘅官配啊嘛。 嗱呢个就唔好讲啦，但系即系净系如果讲， 唔系嗱，好微妙噶。嗱呢个就好啦，马斯出现咗之后咧，阿加尔纳同埋加尔纳同埋阿周乃曼嘅关系就比较微妙啦，就系究竟阿马斯应该配边个咧？我喺 Vis 里面有时配阿周乃，有时配加尔纳，你都几麻烦噶你。有啲微妙嘅就系唔知点样定位。阿马斯， 算啦，印度神佢嗰啲关系，基本上大家如果即系都系咁都望过嘅话，都知道佢哋都其实都即系贵圈真乱下噶都。 同埋咧，有一样要解释一下嘅就系、是、阿马斯咧喺设定上就系、是、叫做系就系、是、湿婆嘅化身啊。咁咧喺呢度咧，其实大家就唔好难理解就系、是、喂湿婆化身，咁你咪即系阿雪山神女老公？但系佢呢度又解得唔系、啊，咁咧。根據喺莫加咁解釋咧，Kutako 主人公解釋就係、是：你如果所謂化身其實咩？個神將一部分嘅能力俾咗你。如果用一個黑社日本極度組織講法就係、是，濕婆係組長，而馬斯就係組長契仔。咁雪山神女就係組長夫人。咁契仔叫組長夫人，咁咪即係專攻必攻必攻必勁噶啦，就咁解釋噶。如果咁樣解釋就明白點解就係、是。因為因為印度神咧，啲化身多到即係通街都係嘅。例如話係咧，乃光咧，其實乃光亦都係濕婆化身嚟嘅。因為佢啲咩乜天馬天轉嚟轉去嘅嘛，啲化身係。你知印度教啲化身去中國，去中國再去日本，嗰啲化身係轉嚟轉去，跳嚟跳去。 其實唔係咁嘅意思，其實係佛印度教 同佛教傳入中國，再傳過去日本，傳過去的話，他們其實是吸收了入去，成為是他們，因為其實你講好帝釋啊嗰堆啊嘛， 係帝釋天啊嘛， 即係昆山門啊嗰啲細個批咧，其實吸收咗落去，佢成為咗即係代表咗嗰方面嘅神啊。咁但係即係喺呢邊咧就我嗰啲劇作啊好多唔知搞嚟搞去就變咗，佢哋根本攞咗即係嗰啲神話嗰啲就變咗傳入嚟，其實就同佢源頭其實冇關嘅，其實真係唔關事嘅，只不過佢就話哦佢都係呢個方向嘅神嘅。或者即我常常真的覺得啊，這個名字型啲喎，這個名字夠中意喎，所以叫話佢係邊咩嘅化身咁，即係嗰啲嘢啊，其實真係有個嗰陣時啲文字吹兩句，你好打啲吹兩句，你係戰神化身 嘅，所以唔係好簡單就係、所有嘅神，即係關鍵希臘神、希臘嘅英雄啊，點解咁通常希臘英雄咧一定吹佢咪宙斯就宙斯仔嚟噶嘛？咁即係有個神嘅血統。 唔係宙斯就係阿 Mars 就唔係邊個嘅邊個嘢？ 主要係宙斯。 唔係因為宙斯知道呢個方人無道啊嘛，你 神代啊嘛，神代自走炮，你估要明白叫噶？好啦，係啊，仲同埋等下先。因為咁就印度圈嘅解決咗之後就佢就開始就跟住一大串活動啦，因為你要寫劇本時間啫嘛，同埋你講曬劇本，你講係主線嘅話咧，佢即係玩唔落去啦。咁好啦，我跳過咗堆活動，好去到2.51章， 唔關我事。 阿特蘭尼斯，睇下先叫做神代巨神海洋阿特蘭尼斯擊落神明之日，本來咧。呢張咧應該係第五張嘅，但係出嚟就變咗2.5.1。咁咧之前本來就我記得冇講錯，最初公佈就第六張就係星間都市奧林匹斯就變咗2.5.2。當初而咧一般跟嗰啲即係網上討論啊或者我研究咧就係點解會出現咁樣咧？好嘅特端可能就係某個唔知邊個人突然間係講出句話啊！我條橋可能會幾幹嘅喎，跟住。遊戲開立部就蘑菇老師，你而家咁搞法嘅話咧，我趕唔切嘅喎嗱。歐羅巴我搞歐羅巴我啱先搞掂咗，其他角色我未其他角色未搞掂嘅喎。喂，你咁改劇本，我咁嗱，不如咁啦，我 將係咪改劇本都時常嘅事嘅啦？ 咁我將嗱咁我嗱我將呢擺嘅嘢，咁你出唔到角色，我咪投入乜法令佢唔出，令佢唔使打咪得咯，好簡單啫。跟住咧，我跟住成班遊戲開發遊戲嗰鋪人物就慘叫咯，結果出現咗咁樣啦。因為事唔係第一次噶啦，之前之前第六章第六部卡美倫咧，已經係阿蘑菇成個砍掉重寫噶啦，劇本已經喺度。跟住去到跟住第一部第七章，直情係劇本加咗成倍。一個淨係因為淨係艾雷基加勒就已經加咗一倍劇情啦，已經去咗。依啲咁嘅嘢喺FGO 世界 FGO 嘅劇本 唔係 FGO 啊，係成個 Time Moon 世界。我話俾你 ，CCC 都冚過一次嘅，當年 CCC 係成個劇本冚過，跟住佢哋亦加咗閃閃落去，跟住成個劇本幾乎改曬咁滯，跟住一褪咪褪咗兩年咯。 惨叫嘅会 一褪褪咗两年啦，所以咧 FCO 呢度算好噶啦。 我真系会发癫嘅，尤其是谂下唔系嗰班铺个 program 啊，因为最惨就系咩？二部咧，二号大佬咧，嗰啲就系喂，我哋要跟 schedule 噶。阿蘑菇老师，你咁样搞法我 schedule， 因为佢当初喺暑假咧已经公布咗阿特莱斯嘅，已经宣布咗五个角色噶啦。当时公布咗就奥德修斯啦、欧罗巴啦。拉達曼列多啦，同埋雙子嘅，但結果就咩咧？就係冇喺公佈出現嘅俄里翁出咗，跟住奧德修斯當時直情亦冇打影冇戰鬥模組都冇，跟住一個好投奇，肯定係純粹叫做敷衍了事嘅海尼斯嘅模組，即係投奇揾啲模組套落去啫，肯定係噶啦。然後就真係叫。本来搞成个模组搞唔晒噶啦，角色嘅摆咗用欧罗巴就冇出场，我即系完全俾啲人唔系鬼晒咁做咯，搞错系，但系结果就出现咗就我形容系嗱个剧本系短咗嘅，即系相对印度片嚟讲短咗，但系又唔系话短得好紧要，感觉上大约系一般平时第四二点四章嘅四分三三分二度啦，短咗嘅系明显短咗嘅， 咁如果你話一般我嘅移民帶係一個一季翻嘅動畫嘅話咧，佢一個佢變咗一個120分鐘嘅劇場版。 嗯、 而劇本呢我要如果相而家劇本咧，相比起印度片咧，好解釋嘅。第二點阿特萊斯嘅劇本咧，簡單講就係咩啊？海戰逆天龍伊亞宋，就係睇阿伊亞宋點樣喺一個係用點樣去喺絕境裏面一個扭轉抌沉奧德修斯。其實因為因為相比之前印度嗰啲好沉重劇情咧，係玩走爽快路線嘅。因為佢啲好流暢，冇乜拖戲，並冧去，似睇戲劇場版咁樣。高潮一浪接一浪，起承轉合就好清楚，短啊。所以相比嚟講，反而個劇本咧睇得更爽快。同埋今次真係話俾你知啦。伊亞宋點解佢伊亞宋點解出現咁多大英雄嘅理由咯？而今次伊亞宋咧出現嗰英雄咧。真係同佢初代嘅嗰批英雄差好遠。首先佢今次阿爾戈號裏面嘅英雄咧，就只有俄尼翁係真係叫做一流嘅啫。跟住咩英雄啊？一個暗殺搞到成個法國亂殺大龍嘅暗殺者，一星嘅仲係要。 咩嘢？你要記住佢 FCO 嘅星數同佢勁唔勁，或者做乜嘢性，其實 但 係 佢明明唔得嘅，因為佢作暗殺者嚟講，佢喺歷史上面就係、是、佢反而搞到成個法國嘅政治更加混亂。Cortez 呢一陣，然跟住咧， 後帝以為夠咯， 跟住就係喺 Wiki 裏面只有意大利嘅 Wiki 先有佢個名。其他的 Wiki 都只有在杜華特爾的伊伯一名劍之下見到個名字出現嘅，迪納曼爾多小角色中小角色，當時人哋都咁話自己小角色嘅。然後海賊寫咗就記得佢姓癖添，仆街！我讀眼姓癖，唔 係咩蓋髮啦？蓋頭髮型啊！ 木隱係俗稱啊，總之就遮一隻眼，遮兩隻眼，佢中意遮兩隻眼嘅。然後跟住咧，嘅後間咧，就因為被佢嘅後腳俾阿海龍俾異民帶海龍射咗，佢功力廢咗一半以上，即係話出嚟嘅全部都係三流上不入流角色，而佢靠呢班不入流角色去對抗咩啊？鬼路上阿提密斯巨炮，即係鬼路炮，總之阿提密斯一射鬼路炮落嚟咧就識死噶啦。跟住奧德修斯巨大艦隊，然後後面仲有海神。你就係一個幾乎唔係幾乎係直情唔可能嘅陣容裏邊去逆轉，去打嘢逆轉之戰，睇得好爽。其實你即係如果純粹作為一睇戲劇場版嚟講咧，佢劇場味道好夠，但相比嚟講難度就唔係好高啫。今次最高難度反而就係咩咧？叫殘局彎啊，就係、是、阿奇里斯嗰兩場點樣拖五個彎，拖五個彎得㗎啦。但係咧嗰五個彎咧，你一定要照足佢方法做。你唔照足佢方法做嘅話咧，一定拖唔過；照足佢方法，亦都有可能唔過到，但基本上都過到嘅，即係要殘局，係主要難咗呢樣嘢啫。其實都基本上唔難嘅。嚇，仲有望住千代女啊，幾乎唔記得咗。望住千代女又係叫做都唔係佢又都唔算好紅啦。望住千代女唔係意外喎，喺夏總閣裏面出角色裏面咧，望住千代女算係幾多戲份嘅喎，喺活動裏面算係幾受歡迎嘅，意外地。仲有哈克特，即系希腊三星希腊大英雄阿叔啊， 阿叔我就记得佢细佬啫， 系仲有佢细佬啊，唔知点解俾人吐槽就系点解罗力，点解正太嚟噶？ 因为太阳神中意，因阿波罗中意， 因为佢好，因为今次系啦，呢个一阵间我讲活动会讲嘅就系、是。暑假咧，一口實裝七個有秋池嘅一星定二星，其中一星就包括咗帕里斯、特洛伊王子，即係特洛伊戰爭特洛伊戰爭嘅罪魁禍首一通稱。但係點解認題㗎？同埋點解阿波羅係只綿羊嚟㗎？滿滿吐槽點嘅又係，跟住巴薩洛木，即係頭先我話木隱係英雄，木隱係海盜啦，就係亦都係今日實裝嘅，再加埋夏洛蒂又係暑假實裝嘅，即係話今次2.5阿特萊斯咧， 主要的角色全部都是暑假實裝的有七次你一定會有的 你絕對不可能因為就是我那天、啊、他宣布實裝之後我那晚就已經抽齊五色所有的新角全部齊齊五角啦 七個 七個全部五我齊齊五角齊齊五寶五、啊、 齊不到寶五、啊、 我齊到我抽到我狂抽、啊、最難抽 我抽最後最難抽的是陳功整個肺不出陳功抽來抽去都抽到陳功出來 好像当晚好像不知道只是抽到宝二 我因为 我出成功我叫我齐一出宝五都未出成功应该花了整晚时间好在大把有抽点啫。嗱，另一个吐槽点就是为什么超人俄尼翁会是冠位公很多人都在吐这件事的因为、俄尼翁虽然说猎户座的猎户座但是他在神话里面他好像没什么强调过他的攻速力所以亦都成為了很多玩家咧喺度拗呢點就係、是，喂，點解佢係冠位公啊？喺希臘神話裏面用功叻個好有名嘅角色嘅人好多啦，亞特蘭蒂啦、海龍啦、阿提密斯啦、海力克斯啦，都用功好叻噶。嗱，唔好計海力克斯啊，海力克斯我覺得十項全能，佢用佢擺任何角色都得嘅。我都覺得佢唔應該喺呢個時候出嚟，因為佢如果擺 Archer 嘅話咧，會幾微妙。而一般的解釋就是海龍和亞特蘭蒂的攻術是阿提密斯教的那俄里翁阿提密斯看中了一個男人那 OK 啦這理由很充分我覺得是雖然我覺得有點爭辯、就是、 其實很勉強的 很勉強但費事爭辯因為他劇情最玩就是俄里翁要射爆阿提密斯那支衛星炮嘛這個要解釋一下就是在這個移民帶裡面所有希臘神唔係，應該就奧林匹斯十二神，全部都機械人，全部機械啊！咁喺一萬二千年，外星人侵略地球，咁奧林匹斯十二神去交戰就傷亡慘重。喺現實世界喺正式世界裏面咧，奧林匹斯十二神就捨棄咗佢機械身體，化成人形。但喺呢個移民帶裏面咧就。奧林匹斯十二人就分開兩篇，一邊就是要捨棄機械身體，一邊又保留機械身體，又互相交戰，就機械身體嗰邊贏咗。而其贏咗身體包括咗波士頓啦、宙斯啦、阿提密斯，其中三個，阿波羅、阿天娜輸咗嘅。 嗯， 咁咧就出現咗就係、是。阿提密斯就成為了在天空上面一個衛星炮望數住地下而一開頭伊亞宋點解會輸就係佢阿海利克斯一開頭就硬食咗兩次衛星炮死咗 佢食到兩次先死嘅 係啊食咗兩次啊結果阿伊亞宋就伊亞宋大受打擊就一沉不起呢一個島度就遇到主角跟住俾德雷格咧點打氣重新振作就用咗德雷格隻船。變咗阿爾哥號，新阿爾哥號全船出發。而阿德雷格咧就同，因為德雷格嗰時同波士頓啊開單挑啊，係真係單挑啊，就搶咗波士頓一個神盾出嚟，就身受重傷， 佢 受傷詛咒， 佢就詛咒， 唔出得海， 詛咒， 所以就只能留喺度等死。 即係總之，佢一出海就會死嘅啦。 係啦，所以嗱，因為佢今日仲有咧，其實因為佢依張其實係前後張，所以咧有啲角色咧係喺劇情度出嚟，但係未有實裝。首先就頭先投訴過啦，求其揾個角色塞落去嘅海尼斯啲模組啊，然後就係大家期待咗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嘅千字穿正，但係未實裝嘅。跟住當然仲有佢同千字穿正好有緣分嘅白袍神父。之前喺萊尼斯事件冇出咗場嘅天平女神，解只路維亞，佢都係有出場，但係冇出毛，佢有出毛組嘅，因為佢有打過嘛。跟住仲有一個神秘嘅叫做咩揸底嘅人，用嘅樣咧就係醫生羅曼醫生，但係大家一睇就認到佢唔係羅曼醫生嚟嘅。 首先個眼嘅顏色唔同啦， 同埋講嘢把聲唔妥，講嘢語氣唔同，知佢真實身份未知㗎。同埋一個就係率領住。應該順利地入咗去星間都市嘅金蛇騎金蛇同埋美迪亞 Lily 同埋一個神秘嘅 Archer 兩個字嘅，但係邊個未知？因為大家估緊邊個無名，有可能無名，有可能邊個，總之未知啦。總之係劇本最後就係 Chung Ji 入咗去星間都市，奧林匹斯 激進，咁咧就預定就係2020年春天大致四月啦，因為三年四月時間會公布一個新活動嘅，唔係公布新章啊，依個係 FGO 嘅傳統嚟嘅，四月就會有新嘅劇部主線，希望唔會拖到五月啦。咁就大致就係差唔多嘅活動講到呢度，因為其實相對嚟講，我睇落就好爽快。尤其是咧，補充一下，但係2.5.1章咧，新主角女主角咧係夏洛蒂科迪嚟嘅，因為最後佢有最後咧佢有單人 CG 單人名場面噶，因為咁搞到咧，你睇啲有抽強咧殺職咧，一大咗100级嘅夏洛蒂嘅， 嗯。 一個一星嘅殺績，都係大家俾曬聖杯去升到保五。好啦，咁講到呢度大致，呢度咧就主線劇情交代完啦。跟住下一 part 咧就終於輪到得大堆惡搞活動，